从不敢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上面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 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时光滔滔，上海滩永不再来。电影《甜蜜蜜》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的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时时如心。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属于你。 我自己骨子里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而且羞于表达自己的爱意，所以我每次看到那种很热情似火的人，可以很直接地说出我爱你，我很喜欢你这样话的人，我都很羡慕。比如说柯以敏，曾经在有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热情很像东南亚的天气，直接又简单，但是他的歌声里面却拥有着缠缠绕绕的丰富的情感的层次和情绪的沉淀。这首歌同样是一首非常痴情的作品，想你想疯了。 这个城市那么丑，不能赶走我寂寥，冷冷的被窝睡不好，午夜梦回你知我多少，握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任你的气味把我绕，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你可知道？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